是风，不管是雨，抛开一切喝一杯。无限柔情无限泪，不伤脑筋只有醉。莫让那柔情付诸，莫问那柔情似水。人生总是悲欢离合，也要活下去，为祝福再来一杯。 心人，我不再悲伤，往事好比梦一场。为了什么你要逃避我？不要为了爱情苍苍又多多。只要我们相爱没有错，我的心你要帮我接受。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喜欢我，只要你能对我温温柔柔柔，轻轻向我微微诉说，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我需要你爱我。心心相爱在一起，我就会感到多么满足，我就会感到多么幸福。生命充满希望，让我人生永远美丽如花朵。不要逃避我，为了什么不要为了爱情苍苍又多多。只要我们相爱没有错，我的心你要帮我接受。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喜欢我，只要你能对我温温柔柔柔，轻轻向我微微诉说，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我需要你爱我。心心相爱在一起，我就会感到多么满足，我就会感到多么幸福。让我的生命充满希望，让我人生永远美照耀。 的心天天在想，爱人你现在何方，我正盼你可惜爱，这是我俩的天 阵阵吹来，风儿多么可爱，我时常向清风诉说情怀。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回来。你曾经告诉我 树上美丽的花开得那么可爱，花儿谢花儿开，谁能明白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回来。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，如今我已了解对我那样关怀，我要珍惜你的爱，不会忘怀。就算和你再相见，见了我又如何？我在远方一个人，忍受清和寂寞，想着我俩的过去，那人泪珠儿飘落，可是我不能见你，我不能再受折磨，既然我俩请你不要找我，今生我俩的缘已尽，请你忘记我，和你不能再相见，请你别家。 是我俩既然分离，请你不要找我。今生我俩你缘已尽，请你忘记我。就算和你再相见，也不能心田，时时刻刻都要想起，想起你的笑颜，你的微笑使我忘了忧愁，深深印在我心田，时时刻刻都在盼望，盼望和你再相见。我的心，我的心跳个不停，我心我希望和你再能相见，不管是今宵，不管是明天，不管是明天，不管是今宵，甜甜蜜蜜，永不分离。在我心田，时时刻刻都要想起，想起你的笑颜，你的微笑使我忘了忧愁，深深印在我心田，时时刻刻都在盼望，盼望和你再相见。我的心，我的心跳个不停，我希望希望和你再能相见，不管是今宵，不管是明天，不管是明天，不管是今宵，甜甜蜜蜜，永不分离。我的心，我的心跳个不停，我希望，我希望和你再能相见。不管是今宵，不管是明天，不管是明天，不管是今宵，甜甜蜜蜜，永不分离。人生何处美？ 和你爱心坚定不移，鲜花一朵送给你，一切都顺利。人生何处没有分离，相聚更甜蜜。人生何处没有分离，相聚更甜蜜。 受考验，甘心等他回家。 在忍受风吹和雨打，雨中的我，像雨下的花。只是不见爱的你。